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则是我们共同来关注年度反贪大剧《人民的名义》。当然这部剧呢也成为了清明节社交媒体最热的话题之一，并且引发了青年人纷纷的追剧。这一部呢被业界誉为史上最大尺度的反腐剧，无论是人物设定、背景格局还是社会深度，较以往的作品呢都有重大的突破。反面角色的人物设定更是突破以往尺度，甚至是副国籍。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先听一首歌，来自于 Beyond 的《喜欢你》，希望你会喜欢。 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

彼得连科表示呢，经过俄调查委员会、安全局和内务部联合调查，以及对车厢内的尸体碎片分析，确认爆炸装置由贾利洛夫引爆。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苹果。英国的芯片厂商呢，在日前宣布，苹果呢打算不再使用自己的产品。随后呢，这家公司的股价应声是暴跌了70%。当然，这也充分的证明苹果的决定可能会对之与之合作的其他公司造成巨大的影响。英国的芯片厂称呢，苹果将在未来两年内呢停止对其新产品中使用公司的知识产权。这意味着它虽与苹果的专利授权协议尚未到期，但是它很快就拿不到专利使用费了。好，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先告一段落，接下来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许巍的这首《蓝莲花》，希望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旋律。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是在高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